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呢个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今朝咧就有淡仔啦，我啦，黄杨达啦，陈四啦，同埋 阿康啊。 阿康， 你第一次见佢早晨， 你系边？你系边个嚟 嘅？二狗， 你喺度做咩？ 我系做节目啦，做节目 系咩？ 系啊， 点解会喺度嘅？ 事件变迁咗好多噶啦， 咩人嚟噶？ 新主持啊，大香港早茶招收翻嚟嘅， 系咩？系无端有个人喺度噶，石娇， 佢嚟做石娇噶啦， 立乱放人出嚟咁样，真系啊，搞错咁样。咁系阿康啦，咁都做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样，咁系咁就今日就我啊出关啦，咁样其实琴日就已经出咗关噶啦，咁样，咁就大家就喺度点讲啊，即 系密切期待， 即系啦，即系成日喺度话我唔做节目咁样啦，咁样 有人同你做个考勤表添， 系啊， 咩考勤表啊？ 你唔知咩？ 我唔知 道，出席率啊， 有个人同你做咗个表，即系数你嘅出席率嘅咁样，咁就啊，你出席好少咁样，咁个系欧乐轩嚟嘅， 系咩？ 系好留意你， 真系噶， 佢同你数翻你成个六月做咗几多集节目， 唔系佢转载嘅，应该系佢唔知转咗花生堂定边度。 但唔知點解佢連份寫錯咗， 我知道我哋咁 寫咗2016年， 係咩？ 係 咁撚戇鳩，佢點有個出勤表咁撚好笑嘅？ 係啊 ，appraisal 即係啲即唔係我哋啲聽眾搞嘅，唔係即唔係我哋啲支持者搞嘅， 阿花生台搞嘅， 花生台搞咁搞嚟做乜撚嘢咧？ 咪睇下你冇乜出席。節目啦， 我黐撚線， 哇！你低於四成添啊， 黐撚線嗰啲咁樣，咁但係咧，咁啊跟住，因為我趕書，大家都知道啦，咁樣，咁係臨近七月都係會有啲咁嘅時間嘅，咁但係咧，我又回顧一下咧，因為我琴日出關啊嘛，咁我心情又好雀躍啦，又呢又路又成咁樣啦，跟住但我回顧一下咧，其實我一個禮拜做兩晚節目嘅喎，原來我 好多。 是啊，一个礼拜做两晚节目算是多的啦，即是在一个正常即是不是在我的怎么说啊，即以我的标准来讲当然是少啦，咁样咁比起你近排的标准都是少啦，咁但是一般的主持人来讲一个礼拜做两个节目都算是多的啦， 咁啊， 咁所以你可想而知我一个礼拜，咁但是即是比 小彩都两晚咁 样，小彩都两晚咁样， 即 是 两晚， 即是比起不是，即是我意思就是话，但事实上我这个月的做节目那个比率是大幅度减少嘛，但我大幅度减少之后，我一个礼拜都仲做两晚节目，你可想而知我是做几撚多节目的，表情到尾原来我可以做咁撚多节目喎，黐撚线要咁样。OK， 好啦，咁就即係咁耐冇做节目啦，咁样，尤其是大香港早晨啦，大香港早晨就延续咗，即係好耐冇出勤啦。呢个因为係由拳赛开始预备开始就已经冇做。咁就嗰陣因为神操啦，又要配合下即係教练嘅时间啊，练习嘅时间，其他人配合嘅练习嘅时间。咁嗰陣就好难做到大香港早晨啦，但係喺拳赛喎，三十几岁咗去打擂台喎，走去练拳喎，咁係喺咁样嘅情况底下，我当其时都仲係做到热血政治喎，咁但係一去到完咗拳赛，即係六月七号六月七号一完咗拳赛，跟住就进入赶书㗎嘛，一进入赶书啦，哇，唔家一场连热血政治都做唔到喎，係完全做唔到喎，所以你可想 身言之真係真係粒粒皆辛苦你字真係屌你老尾農夫一樣嘅真係心真係心耕細作啦冚家祥 你文字農夫 文字農夫啊屌你老尾勁撚個音樂農莊 呢個勁撚個搞音樂嗰個農夫嗰啲 農夫邊個邊個哦嗰個農夫勁啊嗰個農夫 係啊 最近有首關家姐好撚佢填詞啊屌你 好中意啊 好中意啊屌你老尾即係係最近聽得最多嘅歌除咗陽光檸檬茶就係關家姐咁呢個係但有人幫我搞出勤表呢下嘢真係令我震撼我完全唔知道我連網都好想我連即係上網都好少上 我唔知想埋怨你做乜要埋怨黃仁達冇做節目最大埋怨嗰個唔係我咪應該 係啊你應該最大埋怨咁係咁係咁係 你辛苦啲你辛苦啲 唔係咁啊等我講埋先啦咁係因為呢一次書展呢真係全力出擊因為今年出六本書啦咁最辛苦陳秀慧啦咁我都寫兩本書咁但係今次係寫得特別係特別比力嘅特別吃力嘅嗰啲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即係應該人手買一本咁樣咁就咁呢段時間就好感謝大家喺度頂住啦咁樣咁尤其是阿泰又做唔到節目啦因為 佢都出關㗎喇 佢因為佢就冇乜特別嘢做唔到節目嘅佢係純粹懶緊 嘅唔係嘅 係 點都係 啦做嘅純粹懶緊嘅喺度揾嘅冇人同佢做出勤表嘅存在咁樣 好低嘅零咪聲 屌你咁樣冇人冇做節目定係冇撚咗件事咁樣冇人屌你冇人幫佢做出勤表冇人話咩啊咩又話剔下佢低幾多 percent 啊嗰啲咁樣啊太你做節目做到咁撚樣都 做到冇影 可謂悲哀啊啊真係咁啊即係尤其是阿四即係就做咗好多啦即係頂住個雞頭其實你唔係做得特別多你係正常咁做 只不過我都係正常出現 你係正常你係正常出勤只不過你就頂得吃力啲咁解咁樣咁係咁呢段時間即係亦都其他嘅主持人啦都有好大嘅進步啦咁樣咁係亦都即係頂得住個雞頭啦有時即係阿泰又唔做啦懶撚咗喺度撚樣咁有阿四都唔能夠做曬咁多日㗎嘛咁因為我唔喺度阿四又唔喺度嘅時候咁剩返佢哋班靚鏡咁樣呢班馬騮咁樣咁剩返呢班馬騮咁樣喺度自己喺度做呢啊又做得都算係即係都 做得好辛苦啊！ 做得好辛苦，咁 聽眾辛苦， 唔係我都覺得 O K， 有時候我都聽下咁樣，即係聽唔曬咯。唔係咁你即係唔係咁我一般我本身就唔係聽好多節目㗎嘛咁樣咁你特登我係特登去聽㗎屌你老尾即係 嗰下嘅勇氣都好大啦 係啊屌你老尾特登去聽㗎因為我要撳停咗我陽光檸檬茶先㗎嘛跟住先至去因為我寫初戀嘅故仔嘛係咁聽陽光檸檬茶咁樣 戀得戲劇之王 睇咗啦最近睇咗好撚多嘢我睇晒一系列一至六集古惑仔有撚睇幾套周星馳喜劇之王睇幾次啊你諗起就係因為喜劇之王我先走去睇聽日睇返陽光檸檬茶廣告 係 咁跟住然之後咪呢個我寫書嗰啲遲啲先講啦咁樣因為我係喂平時得閒嘅時候冇睇咁多戲最撚忙碌嘅時候睇好撚多屌你諗起睇撚返晒周星馳咁撚陣咁係唔係即係我都想即係講講即係呢段日子咁樣下尤其是即係喺啲花生台嗰啲人考核嘅情況底下我出勤率咁撚低嘅情況底下咁一班主持人都好落力咁樣頂住個雞頭咁樣咁係唯獨就係鄭松泰啦即係喺水深火熱嘅時候依然袖手旁觀啦呢啲人咁係我哋即係點講啊即係有時候我哋抗爭嘅現場成日都講㗎即係你幫手先得㗎嘛係咪先但係阿泰就冇咁做啦咁樣仲喺度扮曬嘢出個 post 咩交代自己嗱嗱啦唔家產咁樣咩係咪先即係唔通係政治打眼咩唔撚會㗎 如果係你 好似邵家臻咁樣大锣大鼓周圍講俾人聽又打電話俾記者又成啦點會諗起結果都冇打壓佢根本冇諗嘢嗰件事 你政治打壓唔俾張約我你提到俾張約我你想息事寧人 係啦 你老尾哇咁你真係惡撚晒嗰啲人真係屌你真係 港女津啊 真係學阿屈榮賢話齋真係一份筍工嚟喎嗰啲咁樣咁你咁你應唔應該打張你唔打張旗鼓你咪好似阿泰咁樣囉咁你咪啞忍囉跟住之後最好笑係同你一齊抗爭嗰啲同僚又話你懶撚個閪抵你死又唔撚出聲啊咁我哋判斷你係懶係咪先袖手旁觀咁呢段日子就大家都即係頂即係做得很好啦咁同埋即係雖然有啲人就話收聽率好似跌咗啲喎嗰啲咁樣喂算係咁啦算係好好㗎啦咁樣咁同埋即係都顯著有進步啦。咁其中一個，我原本今日即係出關就想特別做節目，就讚下湯姆嘅，即係除咗阿四頂住個雞頭，即係頂住個陣勢之外，咁阿湯姆都有好明顯嘅進步嘅。係 喎。 咁但係我經歷過琴日七一之後，我就收翻啦。都係我哋主要話題嚟嘅，都回顧下嗰、那個。 主要話題湯姆。 唔係回顧下嗰、那個即係七一咁樣，咁琴日咁少人。咁樣咁社運界梗係好多嘢啊， 政壇 因為有好多講法咁都分析下。咁但喺講呢樣嘢之前，就先講講湯姆先咁樣。咁因為湯姆琴日做嗰件事咧，真係不愧係新契弟同盟嘅主持。因為你知道，即係我哋喺之前節目都講啦，喺二月政治都有講啦。即係你有時係有啲人，其實雖然今年冇咩議題，即係已經冇乜聚焦嘅議題。咁但係有啲人都會即係當係一個傳統也好，或者係當係我見網上面有人。講話係政黨嘅展覽即係唔係書展啊，黨展啊，睇下展覽會咁樣，掃下啲街站咁樣都係，咁掃下啲街站都係想見下啲 當年少做咧， 見下啲政治人物啊，見下啲so-called名人啊嗰啲咁樣。咁譬如我哋即係小弟都叫做有啲人識咁樣啦，咁樣咁譬如我哋呢啲咁樣人落去開街站啊，或者係做一啲活動啊，咁你。群眾聚集的時候有不同各式各樣的群眾的嘛、當然難免就會有些人走來跟你獻計啊講一下應該怎樣、古惑仔怎麼寫啊抗爭來講應該怎麼做波並不是這樣射的、皇上你知不知道這樣即會講這些啊有些就、表示支持啊那些這樣有些就有一些就即 有時即你街站都挺多事做的嘛雖然我昨天沒有事做的其實、即街站有時啊有時即認真做的時候真的很多事做的嘛咁你難免又會遇到一啲咧好長氣啊，又或者咧甚至乎你即係你大型嘅活動，雖然琴日好細型啦，但係都會有啲即係奇奇怪怪嘅人去同你講啲九唔搭八嘅嘢啊，講即係甚至乎你覺得哇點解呢個人好似點解好似有啲係咪需要求助咧嗰啲咁樣，你會覺得係咪即係嗰個思覺失調嘅熱線係幾多號啦 ？number 一時間諗唔起嗰啲咁樣咧，咁你難免都有呢啲人噶嘛。咁我哋開街站，咁我哋即係大家一齊。手足咁開街站，咁你都會遇到有啲咁嘅人，譬如有啲人埋咗個身，或者有啲人埋咗鬱敏身，以為好即係好長氣喎，或者係又好似見到好似講啲嘢言不及義咁樣，咁你有時都當然你都會禮貌地啦，你都會禮貌地同佢傾下偈啊，不如攞份報紙睇下啊，如果你真係想知全民制憲嗰個理念，你就睇下啦。咁亦都有啲人特登嚟玩嘢嘅，特登嚟玩嘢嘅，同你問你好多問題啊。嗱，我就好支持你嘅，我只係一個普通市民嘅啫。咁然之後就死唔斷氣掠。住你跟完之後，其實兜嚟兜去就喺度唔知講乜撚嘢嗰啲咁樣。咁我哋佔領期間就遇好多呢啲人啦。咁我哋好多手足都有咁嘅經驗，都身經百戰噶嘛呢啲嘢。咁你咪撒開佢啊，撒走佢啊，俾份報紙去睇啊嗰啲咁樣。琴日湯姆就遇到個咁樣嘅人。你知唔知第一件事做咩啊？佢第一件事 在嗰度， 唔係啊，佢直頭帶嗰個人啊，帶嗰個人啊，啊你過嚟呢邊啊，鬱敏就喺呢度啦，咁樣，跟住佢笑笑口走咗去，佢仲要屌你老尾，即係就係有一個咁樣嘅人物啦，即係嗰個人物即係我都分唔清楚係異常， 因為通常你話佔領又好呢階級，你遇幾批一種就係類似老年太薄嗰啲就鬧你共產黨好好嘅，你反轉一種咧就係 唔係咁嗰啲係街站嘅挑戰嚟㗎啦，咁你要面對㗎啦，你作為即係頭面人物，你要面對㗎啦，咁樣係咪先？有啲 爺住你嘅，譬如你話唔收捐款，因為收嗰只啦， 係啊，嗰啲咪 琴日都見到， 或者你嘘咯，你嘘咯，我你嘘。 有啲咧就真係好似真心俾意見啊，古惑仔應該點寫啊？嗱，你今年攞五席，下年就會攞十席，再下年就攞十五席，咁個議會就係你噶啦。 但 有啲就會咁樣講半個鐘。 但有啲就好異常噶嘛，有啲異常你都分唔清楚係搞事定係點樣。咁你一般嚟講，你咪即係你都唔知點樣啦。你咁你咪揾啲手足去同佢傾下偈，因為譬如我哋呢啲咁樣，譬如我啊或者阿鬱敏啊，咁你都會喺呢啲咁嘅場合會成為一個即係比較容易留意到嘅人， 因為一俾人纏上就麻煩。 係啊，咁樣咁我哋有時開站咁樣，咁就算有時譬如鬱敏遇上呢啲咁樣，我都會幫佢擋一擋啊，拉佢傾下第啲嘢啊，嗰啲分曬。 其實你幫我頂，我幫你頂嘅人，一下就咁佢就會走咗去。 係啦，但我就從來未見過湯姆嗰啲咁樣拉佢過嚟，你過嚟，你過嚟得。黃鬱敏咪喺呢度咯，咁樣跟住仲要自己忍唔住，我甩爛咁樣偷笑一下，咦咁樣走撚咗，啊你老母啊！跟住然之後最震撼係乜嘢咧？最震撼就係當其時我坐咗喺度， 見到 鬱敏企咗喺度，我見住湯姆拉住佢。 湯姆有冇望到你先？ 湯姆望唔到喎。 望到你，如果佢望到你，佢話俾你聽我幾勝。 係佢唔係佢望唔到喎，佢望唔到，所以佢嗰下偷笑係發自內心嘅。 佢唔係真係話俾人聽我勁啊！ 佢唔係佢發自內心，佢發自內心啊咁樣掉退俾鬱敏咪得。 喂， 大佬，即係黑社會術語講，黑社會術語啲講句，哇！我哋做僆嘅， 係啦， 當頭擋咁啊！大佬，你老尾你推俾個大佬，跟住自己偷笑走撚咗。 呢啲做保鏢一流啊！ 跟住係啊，屌你老尾！哇！真係如果你做波啲間，你咪推阿鬱敏出去擋子彈，佢老闆啊， 仲有時間奸笑。 係啊，仲要偷笑一下喎、啊，跟住佢偷笑嗰角度啱啱對正我，跟住我咪呆撚咗，我 O 撚咗嘴，我話：喂，咁都得啊，老母！跟住佢呆咗呆，跟住话诶唔系咁走捻咗去。嗱，点解我今日花咁长嘅时间特登讲鸠汤姆？就是、因为我琴日想屌鸠佢喺街度，佢老尾佢走嚟走去奔嚟套咁捻样，鞋都唔肯停低落嚟，就惊我屌鸠佢啲老尾。我就开咪屌鸠你仆你个街！ 我唔可以知你寻日咁坚定，我今朝翻嚟啦。 我梗系啦，屌你老尾，我开咪屌窒咗啦，屌你老尾，我见你呢排有啲进步吓，生性啦，上力啦，嗰啲咁捻样，屌你悉心栽培你，培育你。啊，屌你老尾，佢觉得自己大啊嘛，佢叫。鬱敏幫佢擋咗呢啲嘢，你我而家紅，即係佢覺得我而家紅啦，我自己有自己嘅節目係嘛，我而家大香港早晨做得咁好係嘛，咁啊自然有啲人慕名而嚟㗎啦，咁樣有人纏住我，咁啊退俾鬱敏咯，咁樣啊，啊你老闆啊嗰啲咁樣。第一節差唔多，我今日主要想讲呢样嘢， 个题目我唔识写啊，第一節 即系呢个真系啊！屌我琴晚啲节目都唔谂记得咗讲，琴晚太捻多嘢分析，讲下讲下，屌你谂我唉个一完咗节目讲完拜拜嘅心翳咗， 漏咗啲紧要嘢， 争紧乜捻？好衰喎！寻日契弟冇即刻回应嘅，佢录噶喎，寻日嗰集 系啊，录噶，佢成个礼拜啊，成个礼拜。 嗱，汤姆要回应要留翻礼拜三先回应啊， 礼拜三啊， 你唔好 谂。唔係聽朝早做， 聽日唔準講。 大香港早晨唔準講， 唔准講， 冇得反駁，冇得反駁，你只可以俾人哋屌屌你咁樣。大家快啲上 Facebook， 我覺得叫埋鬱敏上嚟。 上 Facebook 一人，上 Facebook 一人一句屌鳩佢，洗鳩佢反啱。 開報上報上 咁撚樣嘅人都有啊！真係一樣咪樣百樣人啊！真啊，邊個揾你翻嚟做主持嘅？屌你，奇撚怪真係咁樣。咁係點啊？完全冇公共性喎呢只，哇！講下啲。求其揾啲公共性嘅嚟講啊，有咩公共性？ 買個嗱，尋日其實已經都叫做分析咗，即係七一小人嘅情況啦，咁樣咁。但係 咪揾啲短啲嚟講咗先咧？屌，揾啲真係有公共性嗰啲講咗先，嗰啲係講咗希臘先啦。 哇，希臘都可以唔短嘅喎。希臘其實呢幾日都大家都有留意嘅情況啦。其實就係 唔係因為今日都要，我覺得呢幾日都要留意嘅。咁都 係啊， 佢更新下嗰個更新嘅狀況，因為 suppose 琴日佢要還錢嘅，係咪啊？佢 suppose 幾？少還錢啊！ 琴日咯，即係反正係應該30號就係嘅夜晚係截止嘅，即係就還16億嘅歐郎 嘅利息嚟嘅。 咁跟住琴日就即係琴日朝早，其實佢哋都提過啦，即係湯姆佢哋都提過啦，咁樣咁啊講到就即係冇還到啦。咁當然，咁即係而家嗰個國際貨幣基金就話咧，即係雖則希臘咧就係冇還債，咁但係咧又冇話佢哋係債務違約，淨係話佢係拖欠債務啫咁樣嘅。 係 其實因為佢話國際貨幣基金會就正。其實他在最後關頭已經收到希臘說，然後 還款的呢個要求，咁就會呢一、這個還款要求就會延遲到去十一月咯。咁十一月就會再執行翻個債務嘅還款咯。咁其實亦都講到呢、這個齊普拉斯係有同呢、這個三大嘅 冷靜啲， 係三大嘅債權人咧就通訊聯絡咗，就話其實同意咗佢哋呢個三大債權人提出嘅一個重組方案嘅。咁但係咧大部分嘅條款佢同意啫，但係有啲佢亦都提出一個反建議嘅方案，去講到有一啲更加有利於佢哋希臘政府嘅方案啦。咁其實佢喺呢個電視講話之後咧 唔清楚啲講先，嗱，即係點解我會想朝頭早即係短短地都講一講呢個跟進咧？就係、因為大家都會留意到呢一件事嘅咁樣。點解會留意到咧？就係、因為琴日下晝啦，同埋夜晚啦，琴日下晝歐洲股市，即係香港時間琴日下晝歐洲股市啦，同埋琴晚美股都係升嘅。咁點解升咧？咁我相信都會對今日個市會有啲影響嘅，因為都其實呢幾日都係抱住呢一樣嘢，因為。即係喺籠統咁樣講咧，就係蘇科個，即係最籠統嗰個講法，就係所謂嘅歐洲呢、這個咁樣嘅希臘個債務問題咧，叫做有轉機咁樣。咁嗰個有轉機就係令到成個市即係叫做係向好嘅。咁點解有轉機咧？嗰、那個轉機就係在於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佢唔還錢啦，唔知點解有轉機啦，唔還錢，而個債仔冇話你違約，淨係 拖住啫， 係話佢未還， 因為佢好尷尬嘅，就係如果佢嗱，如果佢 keep 住還息，咁咪冇事咯。咁但係而家 佢息都唔還， 息都唔還， 乜撚都唔還， 唔打算還， 乜都唔還情況之下咧，咁你 咁你處於 個窟窿啦。 係啦， 但係問題如果佢一 call 咧，如果佢真係冇得還咧，就要脱離呢個歐元區，咁先係問題啊嘛。咁但係如果脱離歐元區，你就唔好以為希臘大禍，其實就連德國為首嘅歐盟都係麻煩嘅。咁所以債主索性不如唔 call 就當冇事咁樣。 唔係因為你會掀起一個反一體化的浪潮嘛，成個歐洲，同埋你仲有其他爭錢噶嘛，唔係淨係希臘，唔係淨係希臘噶嘛，仲有意大利啊，仲有其他幾隻豬啊嗰啲咁樣，佢哋其實都大筆債噶嘛。 但係如果你而家唔踢佢出歐元區咧，即如果真係講咗債務違約啦 ，call 咗窿都債務違約咧，咁就如果佢又唔跌出歐元區，咁對於譬如之前已經賴嘅愛爾蘭啊、冰島，又好似好唔公道啦。係 公唔公道嘅，公唔公道嘅次要啦。我相信佢哋，我相信佢哋唔撚理嘅，只不過後果問題咁解啫。咁即係所謂有轉機就係話，因為唔撚還，佢都冇話佢違約喎，淨係話佢未還啫喎。即係人哋問你咁點話未還咁樣。咁但係齊普拉斯係繼續即係唔還之餘，仲要好撚巴閉，就開電做電視講話。咁電視講話咧就話所有嘢都繼續係交俾星期日嘅公投，仲喺電視講話度呼籲民眾就投反對票。咁但係咧個民調咧個民調出咗嚟咧，就係一路都係反對嗰、那個即係反即係所謂公投就係接唔接納嗰個債權人嗰個方案，債權人嗰、那個重組啊，同埋嗰個債務嘅方案啦， 即係啲緊縮政策嚟嘅，啲開始緊縮政策。 咁就咁民意就一定係反對啦。咁但係咧，自從咧呢、這個咁樣嘅希臘咧就封撚曬啲銀行咧，你老尾又唔撚準提款啊，又唔撚剩之後咧，咁其實咧嗰、那個反對嘅比率係降低咗啲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喂，梗係唔好啦，拉緊個褲頭梗係唔好啦。咁但係會唔會死咧？咁樣 其實 好似拗拗地咯， 究竟餓好定係餓死好咧？ 係啦，咁樣咁同埋亦都就有個資訊出咗嚟啦，就係話原來齊普拉斯咧就寫咗張封信，就寫緊一封求情信，就話原來就係有即係琴日主要嘅消息就係話佢願意去接受，即係根據佢嘅信件啊，寫俾歐洲央行啊嘛，嗰份信件，嗰個信件 俾國際債權人 嚇，咁啊寫俾債權人嗰個意見咧，就係話乜嘢咧？就係話佢願意喺有條件嘅情況底下去接受。這個這樣的債權人的方案，那你是打兩手牌，一方面你是寫信給人告訴人，我接受你的方案只要有些條件，那些條件離不開都是說你要求我做那幾件事，例如就是說延長退休年齡啊，例如是一些稅率的優惠啊，那些增值稅啊， 不要那麼快做啦， 不要那麼快做啦，還有快想一點給新一筆的錢來啦，那些 給錢我還錢給你啊， 是啊，你給錢我就還給你咯，那些這樣，即是你不出來做我哪有錢養你呢，諸如此類那些這樣啦，那但都是求饒的啦，咁樣咁越一方面就向債權人求饒，另一方面就同啲人講話嗱，但係我哋都係會繼續去公投嘅咁樣。咁公投我都呼籲你哋反對嘅。咁但係咧，同埋咧，就算你哋公投反對咗呢個咁嘅債權方案咧，就 仲喺電視講話就後補喎，就係我哋就算公投否定咗呢個方案，我哋都仲喺談判桌上邊嘅。屌你講乜撚嘢？真係，屌你老尾不愧係激進左翼，真係講啲我真係唔撚明嘅。 把口就好強硬嘅， 我真係唔撚明喎，真係。 但係而家坊間嗱民調咧，即係如果你希臘裏邊嘅國民嘅投票咧，就反而就係接受呢個債權方案咧個 percentage 係比較高嘅。咁就你可以有一説咧，就覺得喂咁，如果你話呢個激進左翼齊布拉斯佢口咁硬，咁你可以話佢真係 明明做生意嗰條撚樣激進左翼。 咁Q 仔要炒股票啦。咁咁亦都有個説法，你可以話佢真係好似湯姆咁樣射咗博㗎，即係推咗俾唔係推俾鬱敏，推俾國民就話喂嗱接唔接受呢單嘢，我啊金盆洗手，你話啦咁樣，你都可以咁樣講。 即係即係大。整體嚟講，雖然其實成件事，我覺得我自己消化完之後，我都係覺得一頭霧水嘅，我唔知條撚樣講緊乜撚嘢。咁但係即係你歸納嚟講，就係耍咯，喺度拖啫嘛。其實即係所謂好消息就係 咁，一月就上台 係啊，即係所謂嘅好消息就係拖啫嘛，就拖住先啦嗰啲咁樣， 好消息拖到 係啊，咁拖到咁市場就當係好消息啦咁樣。咁即係咁樣嘅狀況，原來呢個世界係咁樣運作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咁究竟頭先講七一嗰單嘢同埋齊普拉斯嗰單嘢有乜關係？即係大家判斷。究竟湯姆契弟啲，定系齊古拉斯契弟啲咧？嗰啲咁樣，咁啊就好難 投票， 好難講，好難講。咁啊， 使唔使搞公投？ 咪算講嗰啲嘢咧，休息一陣先。